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67集。 噬魂灯虽然碎了，但心魔谷依然开着，扶摇山上的魔气同样没有退。颜征明与掌门印心神相连，感觉到依然有源源不断的魔气从他们方才走过的通道中渗透过来。他便直接问程潜， 你那个听乾坤有没有告诉你应该怎样将这方印封住？ 这个不用他告诉我，猜也猜得出来。 程潜收回双刃，转身望向清安居的方向。颜征明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他指的是什么，当即骇然。 你不是说我们要把那块石头重新请回不悔台吧？十万八千界，不悔台，走上去？我的祖宗，你肯定在逗我。 颜征明被万丈心魔谷搅起的焦躁，随着那惊天动地的一剑已经发泄了七七八八，短暂地回到了他惯常的怂人状态里。程潜看了他一眼，表示自己是认真的。颜征明头都大了两圈， 你又不是没见过不悔台，我上回才走了一步就被打下来了，等走完十万八千阶，没准就地就能见师祖去了。 要是放在以前，程潜一定不肯听他废话，早就扛起心想事成时自己走了。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渐渐开始意识到这种态度对他师兄而言反而是一种伤害。他一辈子的耐心全都支透给了颜征明，一直等到颜征明抱怨完才气定神闲地问道， 你去不去？ 去。 颜征明闹心地扫了一眼周遭漫山遍野的魔气，肩膀一垮，他提起剑率先向清安居走去。 试试吧，死马当活马医，问题总比办法多。 呸！他的身累嘴贱心里苦全都尽在这句口误中了。到了清安居一看，那心想事成时原本像一湾凝滞不动的死水，此时里面却有浮光般的光晕缓缓闪烁，看起来几乎像是流动了起来，简直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。流淌的光晕像是情人的眼波，让人不由自主地便沦陷其中。颜征明不过看了他片刻，便有些痴地探出了手去。不过他的手在即将碰到那块石头的时候，总算想起了珍品就在自己旁边，于是当空转了个圈，迂回着落在了程潜肩膀上。颜征明勾住程潜的脖子，十分没出息的长长松了口气。 唉，幸好你人在这里。 程潜没有贸然伸手去碰，他将那块被双刃撬开的冰心火带来了。这一块冰心火石一端已经裂开，另一边大体还算完整，被唐针打磨过，能勉强将那石头塞进其中，短暂地隔绝了缠绕在心想事成时周遭浓郁的魔气。 别废话了，快给我用掌门印打开通道。 颜征明知道事不宜迟，他一边迅速一眼打开通往心魔谷的通道，一边又控制不住心生不忿。 为什么你一直能不受影响？ 程潜隔着半块冰心火，将心想事成时扛在肩头，大步走在前面，头也不回地说道， 你怎知他对我没有影响？ 颜征明一愣，连忙跟了上去，喋喋不休地问， 真的？他对你的影响是什么？要是那些乱七八糟不相干的事就算了，要是跟我有关系，你能偶尔表现表现让我高兴一下吗？你走那么快干什么？ 好让你把脑子吹干一点。 两人这一次轻车熟路地找到了不悔台，颜征明的乌鸦嘴再次展现出其绝代风姿，果然说中了，问题就是比办法多。两人分别试了无数种方法，无论是试图用元神剑将这石头送上高台，还是种种千奇百怪的法宝，在此地居然都落了空。 108000阶悬空的不悔台直通天际，高得吓人，冷冷地俯视着众生，容不得半点投机取巧。程潜率先一步迈了上去，周身真元好像蒸发了一样，完全没有任何存在的痕迹。他这一步还没站稳，一阵暴虐的罡风自上而下，径直掀向两人。护体真元早已经化为乌有，手脚沉重的仿佛一副枷锁。程潜感觉此时自己与凡人无异。他一把抽出双刃横扫而出，没有真元，所有的力量全都来自骨肉。这一撞之后，他手腕巨震，若不是多年来剑法苦练不辍，侧身卸力及时，程潜整个人险些从石阶上翻下去。严正明一把拖住他的后腰， 小心，这怎么上得去？师祖肯定是个活牲口。 程潜揉着发麻的手腕， 掌门师兄，口头欺师灭祖也是欺师灭祖，上不去也得上，不然你说怎么办？ 怎么办？把那裂缝草草封上，然后把这难题留给后世，万一徒弟徒孙中哪一代再出一个童儒那样的能人，就让他能这头老吗？ 可惜严征明在程潜面前毕竟还是要面子的，这种话在他心里鬼鬼祟祟地转了一圈，没好意思表露出来，只好叹了口气，与程潜相携走上不悔台。这样走了不过百十来阶，程潜的气息已经明显粗重了起来，他不断地活动着自己的手腕，那万骨仿佛受了伤一样嘎啦啦作响，每走一步脚下都仿佛灌了铅。严征明将大石头塞进他怀里，同时夺过双刃。 没力气了为什么不开口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俩一百步换一回，谁也别逞强。 心想事成时再加上冰心火，重量也不过百十来斤，对于修士而言与羽毛无异。可此时他沉甸甸地压在近乎脱力的程潜手上，程潜险些踉跄一下，手腕差点抽筋。他抬头看了一眼无限天阶， 哼，不变回凡人还真不知道自己学艺不精。 这么俊俏的公子，就算是凡人，谁舍得让你搬石头做体力活？ 严征明挥剑挡开一道罡风，抽空扫了程潜一眼，嘴里还调笑。这话茬一起，严征明也不待程潜回答，已经得意洋洋地幻想起来，自娱自乐地发挥。 要是我们都是凡人，我肯定是个有钱的员外。你嘛，你多半是个穷书生。 为什么我是穷书生？ 你这人啊，光会花不会赚，家有金山银山也禁不住你是个败家子儿。要是你这种人也能富裕，太阳都得打西边出来。哎呀，我嘛，大概会是个无法无天的纨绔。纨绔遇上穷书生可就方便了，什么都不用多虑，直接仗着有钱有势带上一帮狗腿子将你抢回来。 程潜对大师兄的自知之明感到十分叹服。 抢回来之后，我再软磨硬泡，威逼利诱，先将你安置好，爱什么给什么，若不肯识时务，就拿你家亲朋好友来要挟，总之死乞白赖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假以时日，你说你就不就范？ 严征明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跟真的一样。程潜默默地听，眉宇间的沉郁渐渐随着他的话音彻底消失了。他在这一步一凶险的不悔台上露出了一点纵容的笑意。 哼，未必。 唉，是啊，你从小就又臭又硬，装的一派温文，脾气坏得像茅坑里的石头，肯定没那么容易到手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 你要是愿意试试色诱，说不定有点作用。 正好迎面一道罡风，被一句色诱说得想入非非的严掌门没回过神来，狼狈地将双刃往前一挡，连退了两步，一侧歪差点从不悔台上滚下去，幸而程潜腾出一只手捞住了他。 程前顺手将心想事成时往他怀里一塞，取回自己的剑。 又到百步了，换吧。 然后他不知怎么想的，在自己一身鸡皮疙瘩中回头补充了一句： 美人。 严征明讪讪地蹭了一下鼻子。 敢调戏你家掌门，真是惯得你快造反了。你现在从那个什么鬼传承里缓过来了吗？ 程前脸上笑意渐消，他沉默了三五步，剑与罡风撞出一串叮当乱响。就在严征明以为他不打算说的时候，程前忽然开口道： 在大雪山秘境里，为了抵御化魂，我借你的剑气强行破开听乾坤的封印，接受传承。 程前微微一顿，后面的话被禁制拦住了，他更加漫长地沉默了一会儿，低声道： 他差点把我的神识融化在其中。 哪个地方？ 严征明本能地追问。程前没吭声，他双手握住已经微微发颤的双刃剑柄，逼退一道罡风后，将剑尖平平地转过四周，画了一个周而复始的圆，而后又抬头望了望心魔谷不见天日的上空。严征明一瞬间好像抓到了什么。 程前连天劫都未必放在眼里，什么东西能融化他的神识，吞噬他的元神？听乾坤。乾坤？ 严征明惊疑不定地看着他的背影，想起自己透过木剑捕风捉影一般听见的那一点钟声。 听乾坤里的他是真正的天道吗？ 程前照例不能回答。融入天道，这听起来像飞升一样。然而严征明却并没有从程前话音里听出多少向往。刚出来的时候，程前甚至是有些恍惚的，好像陷在了死地里，被掩住了似的，回不过神来。他想起自己年幼时韩暮春说过的一句话： 飞升就是死了。 一时间严正明心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猜测： 真的有一个可供修士们飞升的上界存在吗？飞升便是修成正果，就是得道。那么得了道的人会在上界重新组成一个仙界吗？得道的人也会有正邪之分，也会勾心斗角吗？可入门修行，不管哪门哪派，师父传的第一课不都是大道无形无情无名吗？一个人如真的无形无情也无名，意识融化到天地里，那么他还是个什么？还知道我是谁吗？记得生前爱憎吗？还算活着吗？ 严征明低声道： 其实世上根本就没有得道长生，对吗？ 程前缄默，一连三道罡风忽然而至，他手腕翻飞，连出三剑，手腕上青筋暴跳，背影有种说不出的萧疏意味。千百代修士，长生就像一根挂在他们面前的胡萝卜，将他们束缚在漫长又孤独的苦修中，让他们不是生产，也不与凡人争利。大多数修真门派像明明谷那样庇护一方，吃凡人供奉，或者向凡人出卖符咒。除了少数大祸大乱时，修士与凡人一直相安无事。像唐枕这样被噬魂灯侵蚀到了骨子里的人，尚且会因为天道束缚而不愿意见血。像三王爷这样野心勃勃的人，会因为追求长生而放弃地位。虽然最后确实走上了邪道，但如果有一天这些修士们知道自己和凡人一样终有一死，而他们所追求的东西根本是虚无缥缈的镜花水月，那么这些动辄呼风唤雨的大能会怎么样？他们有无上能力，动辄翻江倒海，凡人与修士就好像一群岌岌可危的蝼蚁，世上没有任何可以约束他们的存在，人间帝王将相更像是一场笑话。那么强者为尊礼乐崩坏简直是必然， 这天下会有多么的乌烟瘴气。那么当年十大门派的列祖列宗就是因为这样，才将这个秘密封入听乾坤中，签订十方誓约，放任天眼处的存在吗？严征明不知道这是不是仅仅是他本人的胡思乱想，也无从追溯真相到底如何，程潜永远也说不出来。 那后来你是怎么从中挣脱逃离的？ 双刃雪亮的剑光照亮了晦暗的不悔台，执剑的程潜短暂地停歇了片刻，他主剑而立，微侧过头，深深地看着严征明。严征明不由想起大雪山中程潜那句异常郑重的多谢，一时间心跳得口干舌燥。千头万绪不必言明，你已经是我红尘中牢不可破的牵绊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